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8集吻二。审讯是第二日一大早就离京的，离京的时候是个大清晨，天都未亮，审讯是偷着走的。一来是不想让那些有交情的同僚为难，若是来相送，那几乎是明着与文惠帝对着干了。帝王之心喜怒无常，若是因此迁怒便不好了。二来则是小春城离定京千山万水，早些赶路大约也能早些到达。可即便是快马加鞭，也得大半年的时日才能到达。沈信虽然被收了沈家军，只留了前部的人，可自己私下里还有一批心腹，加上沈秋的一众手下，加上莫晴和阿志，倒也不怕遇到什么危险，一路上过得也不错。罗雪燕和沈信起先还担忧沈庙的身子骨吃不消这么长途的跋涉，只怕中途便会不舒服，谁知道沈庙中途连累都未曾喊一下，连沈信都连连称赞。 娇娇不愧是我的女儿，这等坚韧心性，定京城里哪个女儿家有？ 罗雪燕白了她一眼，却是越发的觉得对沈庙愧疚。好端端娇养的姑娘，却是要跟着跋山涉水，吃尽苦头。金哲扒着马车帘子，因着是第一回出远门，倒是有些惊奇，一会儿指着天上的飞鸟，一会儿指着林中的野兔惊叫。见沈庙一脸平静的模样，好奇道： 姑娘怎么不觉得新鲜？这些东西可是城里瞧不见的。 这么一说，谷雨也瞧了瞧沈庙的脸色，试探地问道： 姑娘看着倒是没有一点留恋呢。 坐在马车中的罗雪燕一怔，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，去一个从未听过的地方，小春城肯定不如定京城繁华。人生地不熟的，任何一个小姑娘都会在这个时候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和不舍。可是沈庙自始至终都平静得很，甚至有的时候看起来还有些轻快。轻快？背井离乡有什么值得轻快的？感觉到罗雪燕的目光，沈庙微微一愣，随即笑了，看下马车外掠过的风景，说道：爹娘大哥都在身边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便是留在定京，没有亲人，不是一样算不得家吗？此话一出，罗雪燕心中一酸，想着这次回来，瞧清楚了沈家那一大家子丑陋的嘴脸，这么多年都将沈庙扔在那家人中，以为他过得好，如今看来，才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沈庙大约也没有拿那些人当过家人，否则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了。思及此，罗雪燕便将沈庙揽在怀中，愧疚地说道： 不错，娇娇以后都和爹娘大哥在一块，谁也不敢欺负了你去。 沈庙依偎在罗雪燕怀中，垂下眼眸，掩过眼中一丝冷意。背井离乡，孤独上路，又怎么是头一回呢？前生他去秦国当人质的时候，山高水长，又哪里不是一个人走过？带了自己的心腹丫鬟，又有多少折在了异国他乡？那时候的风景如现在一般，明明已经很模糊了，却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感受。从定京到秦国，从秦国回定京，两条路都走得十分萧索。可怜他以为自己是成全大义，为了天下黎民百姓，却不知在众人眼中他是多么的可笑蹩脚。如今他不是一个人离开，待在归来时必然也不是一个人。山路遥遥，不知不觉天色竟然也晚了，因着走的是山路，山上没有酒家客栈，只能投宿在一家农户屋中， 好在那农户一家也是个古道热肠的性子，热情接待了一众人，还烧了好些酒菜。因着要赶路，沈信一众人是万万不敢喝酒的，只怕喝酒误事，耽误了第二日启程的日子。倒是沈妙也不晓得是心情好了，还是农户一家酿的梅花酒甜得醉人，喝了几杯便是面颊生出桃花色。罗雪燕最初未曾留意，但瞧清楚时不禁大惊失色，看着沈妙一手撑着脸颊有些昏昏欲睡的模样，连忙伸手去探她的头。 娇娇怎么喝了这么多？ 哎呦，这姐儿大约是不晓得这酒的厉害啊。 农户家的女主人笑着说道， 自家酿的梅花酒味道是清甜，不过后劲大着嘞，咱家丫头每每贪杯也是喝得醉醺醺的，不过睡上一觉也就行了，第二日也不会头晕，夫人不必担心。 罗雪燕这才放下心来。沈秋看着沈妙有些醉意的模样觉得好笑， 没想到妹妹也有喝醉的一日，真有趣儿。 沈秋这次回来后见到的就是一个沉稳温和的沈妙，老成持重的让沈秋有时候甚至会生出沈妙才是姐姐的错觉。有时候他还会怀念从前那个沈妙，虽然任性不知理，好歹是个小姑娘该有的性子，如今瞧着她这副模样，让沈秋想起从前的沈妙，不觉有些亲切。 臭小子， 沈信踹了沈秋一脚， 你妹妹都醉成这样了你还闹？ 沈秋连忙吐了吐舌头，假装害怕的告饶。一家人连着那农户都是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，哪里有背井离乡的失落和无奈。沈妙两手撑着下巴，眯着眼瞧着眼前的情景，这梅花酒虽然醉人，可是他眼下却还是有几分清醒的，今日的确是极为高兴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走。其实除了让沈信远离定京城这趟漩涡之外，还因为一年后定京城会有天花，虽然上辈子无事，可如今他却是一点险也不愿意让家人冒，远离定京城就是远离危险，就算要报仇也是要在保全家人的前提下。这热闹的一桌饭一直吃到夜深才散去，热情的农户主人安排了足够的房间给几人。本来罗雪燕是要跟沈妙一间的，可沈妙却非要闹腾着住在农户挨着院墙的一间，还必须一个人睡。那一间房是单独的，与旁人也隔得远，若是住进去便是与罗雪燕他们分开了。沈信起先觉得不好，若是有危险只怕赶不及去营救，可沈妙今日也不知是撞了什么邪，醉意朦胧着也要抵死住在那间屋里。农户家的女主人瞧见了就笑道， 大约姐儿是想看院墙外的花吧，这花在雪影下是顶好看的，姑娘家都喜欢，夫人也不用担心，咱们这地方虽然小却没有什么土匪强盗，要是不放心姐儿，在外头搭个帐子多找几个护卫也行。 众人这才察觉那靠着院墙的屋子，打开窗户正好是一大片雪白雪白的园子，园子里还有冬日的梅花未谢，就着月亮洒下的清辉，花影摇曳在雪地上，倒真是一幅十分优美的风光。沈秋又好气又好笑，捏了一下沈妙的鼻子， 娇气包，难怪要叫娇娇，醉了还巴望着找个风景好的地方。 罗雪燕打下沈秋的手怒道， 你别乱动。 又看着醉得有些糊涂的沈妙摇了摇头说道， 又不肯与我睡，偏还要睡在这么远的地方。得了，让莫琴和阿志几个在院子外头搭个帐篷凑合一晚，金正和谷雨伺候完姑娘更衣就出来吧。 这农户屋不像是从前在定京的宅子，还有个寝屋和外屋的，能够让金哲和谷雨在外屋的小榻上睡一晚。罗雪燕和沈信也不是苛刻的人，断没有让金哲和谷雨睡地上伺候沈妙的道理。 想着这农户说大也不大，有阿志和莫晴他们在外头守着，总归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金哲和谷雨给沈妙换完衣裳，又洗净了脸，才出了屋门。外头院子里搭好帐子的莫晴和阿志几人也早准备好了，轮流守夜。金哲和谷雨又上前叮嘱了他们一番，这才离开。那风光优美的小偏屋里，顿时就只剩下沈妙一个人了。而本来被金哲搀扶着已经上了榻的沈妙，却突然自榻上爬了起来。梅花酒的后劲终于在此刻涌了上来，沈妙清澈的眼眸此刻一片混沌。他摇摇摆摆地站起身，就要往窗户边走，却是一个踉跄，差点碰到桌子角，猛地跌倒下去。黑暗中，一双有力的手臂扶起他的胳膊，隐约可以闻到对方身上清淡的香气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淡淡的戏谑：“ 竟然往人身上扑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